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2018年诺贝尔奖的五大奖项，可是唯独大家最为熟悉的诺贝尔文学奖却是缺席了，据说要推迟到明年，跟2019年的奖项一起搬出。那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要推迟呢？影响瑞典学院的丑闻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奖项的历史上又有哪些特别的获奖者和获奖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专门聊聊诺贝尔文学奖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早在今年五月，瑞典学院就已经对外宣布，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将会推迟到2019年颁发。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这样的安排还是头一回。在世界范围内，诺贝尔奖通常都被认为是所颁奖的领域内最为重要的奖项。作为最初设立的五大奖项之一，文学奖的地位自然也不例外。在100多年的历史中，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一直都很有规律，只有1914、1918、1935、1940到1943年这一共7个年份是因为战争而没有颁发。此外还有1904、1917、1966和1974年这4年的奖金是由2个得主平分的。在当今这么一个和平年代，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要空出一年推迟颁发呢？难道是因为没有足够优秀的作家和足够伟大的作品吗？自然不是。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居然是一桩丑闻。丑闻的主角是一位法裔的瑞典摄影家让·克劳德·阿尔诺，今年72岁，他是斯德哥尔摩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而他的妻子诗人兼作家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正是瑞典学院的终身院士，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之一。在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中，一共有18名女性指控阿尔诺在1996年至2007年间实施了包括性侵、强奸在内的多项罪行。由于妻子在瑞典学院的这层关系，这18位受害女性大多都是瑞典学院内部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员工的妻女，其中甚至还包括了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而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由于顾忌学院内部的团结以及阿尔诺的威胁，长久以来保持了沉默。这个关于阿尔诺夫妇的丑闻不仅仅局限于对于阿尔诺性侵的指控，指控还包括了贪污和泄密。据报道，阿尔诺夫妇在斯德哥尔摩还经营了一家名为论坛的文化机构，这家机构每年都能得到瑞典学院13000欧元的资助，共计超过10年。阿尔诺的妻子也被怀疑是监守自盗。此外，阿尔诺还被怀疑自1996年起就向记者和博彩公司泄露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从中谋取私利。对于瑞典学院来说，一方面学院因为阿尔诺的事件而蒙羞，另一方面这个事件也是一根导火索，激化了学院内部长久以来的矛盾。在多家媒体将这个丑闻曝光之后，瑞典学院内部在如何处理阿尔诺的问题上爆发了激烈争议。大多数保守派院士在这件事的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在今年五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中，学院院长要求解除阿尔诺妻子的院士职务，可是这项提议却没有得到多数院士的支持，理由是不能因为另一个人的过错而惩罚一个人。因为不满这次的投票结果，有6位院士先后宣布了辞职。原本的18位文学奖评审先是少了这辞职的6位， 再加上2012年去世的一位，以及处在风暴中心的阿尔诺的妻子，18名院士中就只剩下10个人还能行使职能了。学院也就无法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比例通过任何决策。不过就在今年诺贝尔奖颁奖季开幕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年的10月1号，这场导致诺贝尔文学奖缺席的风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丑闻的始作俑者让·克劳德·阿尔诺被瑞典法院以强奸罪判处2年监禁。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可以尽快走出丑闻风波，重新找回秩序。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推迟原因，毕竟是全球瞩目的这么一个重要奖项，突然空缺了一年，大家也比较难以接受。所以为了填补今年文学奖的空白，今年就有100多名瑞典作家表示要设立一个新学院奖，以替代缺席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的得奖人不再是由瑞典学院决定，而是交由全球的书迷投票选出。不过这个临时机构也不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在今年年底这个新学院奖的颁奖仪式结束后，这个机构就会自行解散。说到这个仅此一回的新学院奖，它虽然是个替代，但人家也不是闹着玩的，还是很认真的在评选。今年9月新学院奖就选出了最终的4位候选人，其中一位又是大家最熟悉的村上春树。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村上春树却在第一时间向新学院发函，表示自己会退出评选，理由是为避免媒体关注，专心于新作品的写作。其实这一次的新学院奖，村上获奖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但他却主动放弃了。作为他的书迷来说，还是感到有些遗憾的。不过对于村上春树自己来说，得不得奖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早在2015年，在被媒体问到你领跑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感受，村上就说了，又不是官方提名，只是被民间赌博机构拿来定赔率罢了，这又不是赛马。从中就可以看出他对于奖项的态度。那既然村上春树不想招来媒体的关注，他最近这段时间又在忙些什么呢？这就有点好玩了，因为答案就是他在上媒体。开个玩笑啊，村上春树在今年春天时隔7年推出了最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自然是没有闲着。不过以前村上的确很少在媒体上曝光，但今年确实不太一样。比如说在一本汽车专业杂志上就看出了村上春树图文并茂的专访，他向读者透露自己拥有2辆车，一辆是双人座的跑车，另一辆是休旅车。除了上杂志，村上春树还献出了他的广播处女作。在今年8月5号的日本广播电台东京调频中，村上春树成了我的同行，当了整整1个小时的电台主持人。 こんばんは。村上春樹です。ラジオに出演するのは今回が初めてなので、僕の声を初めて聞いたという方もきっと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い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これからの55分、僕の好きな曲をかけて。 怎么样？村上春树的声音还是挺有磁性的哈。但是我不懂日语，是一句也没听懂。找了一下翻译，刚才呢，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晚上好，我是村上春树，这是我首次参加广播节目。我想很多听众都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吧。 今かかってるこのテーマソングはドナルド・フェーゲン、スティーリーダンのドナルド・フェーゲンが ジェフヤングっていうそのキーボード奏者のバンドをバックに。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跑步与音乐。村上春树热爱跑步是出了名的，35年来他每年都会参加一次马拉松，还出版过一本《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随笔集。他自己有7台 iPod， 里头装满了不同类型的音乐，以便不同时刻的需求。而跑步的时候听什么呢？村上说跑步嘛，当然还是听美国摇滚乐多一些。关于为什么要做这期电台节目，村上春树也在电台的网站上专门留言说，我从小就有收藏唱片的爱好，因此家里到处都是我的收藏。我常想，我一个人欣赏着这些美妙的音乐，享受如此美好的时光，也是此生无憾了。有时候和许多人一边聊天，一边品尝着葡萄酒或咖啡，心情愉快地度过时间，感觉这样也挺不错的。之所以决定通过广播尝试做 DJ， 也源于收藏唱片的爱好。因此，我从家里带来自己喜欢的音乐，为了让大家爱上它，在此期间，我会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事情，请享受吧。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既然今年的奖项推迟到明年了，那咱们就来回顾一下往年，看看历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有哪些之最和故事。首先是最年长的获奖者，他就是2007年得主，时年88岁的美国女作家多里斯·莱辛。她也是历年来第11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3年去世，享年94岁。莱辛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小时候他跟随父母从英国移居到了非洲的津巴布韦。在非洲早年的艰苦生活中，文学成了他最为重要的精神伴侣。年轻时候的莱辛当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后来才搬回了英国居住。当时他两手空空，囊中如洗，唯一的家当就是自己包里的一部小说草稿，这本小说叫《野草在歌唱》，1950年出版，也让多丽斯莱辛一举成名。他的代表作还包括了《金色笔记》《特别的猫》等等。说完了最年长的，再来说说最年轻的获奖者，他就是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拉迪亚德·吉卜林，同时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当年只有42岁。过了100多年之后，这个最年轻记录始终还没有被打破。吉卜林出生于印度孟买，家里都是搞艺术的，亲戚中有不少都是画家。而吉卜林6岁就被送回了英国，在一家儿童寄养所住了5年。后来他进入一所专门为英国培训海外军事人员的学校，在那里学习军事知识，同时爱上了文学，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中学毕业之后，吉卜林回到了印度，成为了一家报纸的编辑，后来还作为特派记者乘船进行世界旅行，在途中写了许多札记，这些作品也让他成为了当时最为杰出的散文作家。吉卜林获得诺奖的颁奖词是这么说的，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而见长。咱们再来说一个最出人意料的获奖者，那就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很多人都以为丘吉尔得到诺贝尔奖是和平奖，但实际上他是在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在和平奖上他也是获得了提名的，而且据说获得过2次提名。丘吉尔早年确实发表过长篇小说，但瑞典学院把奖给他并不是由于纯文学的理由，而是为了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朽功勋。 授奖的时间选择的也耐人寻味，因为那一年丘吉尔恰好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的颁奖词是这么说的：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咱们再来说一位最长寿的获奖者。说起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中有不少都是长寿老人，比如94岁去世的莱辛，93岁去世的米沃什，91岁的丘吉尔，90岁的索尔仁尼琴等等。在这个长达100多位的得奖名单中，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罗素才是最长寿的一位。他生于1872年，是1970年98岁去世的。不过在很多人眼里，罗素这个获奖者的之最不仅在于长寿，他可能比丘吉尔更符合出人意料。为什么呢？因为罗素是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获奖之前就从来没写过文学方面的创作。作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罗素的代表作是西方哲学史和哲学问题，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当年他的获奖就让很多诺贝尔奖的分析评论家跌破了眼镜。仔细阅读罗素的颁奖词，我们才能明白，罗素能获得文学奖主要是因为他在作品和社会活动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被认为是发扬光大了诺贝尔先生的思想。怎么说这事儿呢？谁让诺贝尔没有设立一个哲学奖呢？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咱们继续聊聊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年之最。刚才说了最年轻的、最年长的，也说了最出人意料的几位获奖者，接下来要说的是最悲剧的了。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一共有三位自杀的获奖者，他们分别是含煤气管自杀的川端康成，用猎枪崩了自己的海明威，以及用一把剪刀切腹自杀的瑞典小说家哈里·马丁逊。哈里·马丁逊获奖是在1974年，这也是目前为止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颁出双黄蛋的年份。那一年，马丁逊是和埃文特·约翰逊一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俩有个共同特点，他们俩都是瑞典作家，而且都是瑞典学院的成员。当年瑞典学院可以说是举贤不避亲，把奖项颁给了两位自己人，但是这个结果也随之招来了无数的非议和嘲弄。因为在那一年，诺奖的竞争者中还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索尔贝楼等等超级大牌的作家，可他们却都没有得奖。于是最后，哈里·马丁逊这位敏感的作家诗人不堪其扰，用一把剪刀重伤了自己，最后死在了医院里。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悲剧，瑞典学院也一改隔个十来年就颁一次奖给瑞典人的惯例，一直到2011年才让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回到瑞典。那讲了这么悲情的，我们再来说一个励志的吧。如果要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中评一个励志奖，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应该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位。格拉斯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纳粹的洗脑中度过的，中学没毕业就被征召入伍，充当纳粹的炮灰。幸运的是，他受伤成了俘虏，反而保住了小命。后来格拉斯当过农民、矿工、石匠等等各种跟作家毫无关系的苦力工。27岁的时候，格拉斯才加入了一个文学社，从写诗开始，后来写剧本，然后慢慢尝试写起了长篇小说。有人说君特·格拉斯在学历上确实有点弱，高中都没毕业，他的代表作《铁皮鼓》的手稿中甚至还出现了很多的拼写错误，可就是凭借着这样的文化底子，人家一路出书，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为什么低学历也能成功，格拉斯本人是这样解释的：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一辈子都在完成高中学业，他们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补救。